今天我要来讲小矮人的故事。在一个很热的夏天，刚吃完晚饭，我妈在忙着收拾打扫，我爸搬了一把椅子在门口乘凉。那时候没有空调，连电风扇也没有，屋子里热，大家吃完晚饭都是搬一把凳子，泡一杯茶，坐在屋门口乘凉聊天，这在那时候就已经是很惬意的享受了。好在住的都是平房，也方便。话说我爸乘了一会儿凉，抬头看见离他10米左右的地方有一个小矮人朝我家走来，看不太清楚是谁，我爸以为是谁家的小孩子来找我玩的。这时候水烧开了，我爸转身进屋倒水泡茶，刚一进屋就听见有人敲门。开门一看，原来是他的一个朋友来串门了。这人是矿上的矿工，1.85米的大个子，说话声音洪亮，力气大，在矿上小有名气。于是我爸爸就跟他一边乘凉一边喝茶一边瞎扯谈，其中他提到连续2晚都做了个怪梦，明明他是睡在家里的，却感觉自己是睡在红花岭的那个房子里。他脑子很清醒，却是手脚不能动。这种情况就是普通的鬼压床，本来也没什么事情的，不过红花岭的那个房子却是全矿上有名的邪地。原来那里是医院，后来废弃了，什么时候废弃的我不知道，反正自我记事起那里就只剩下几间空房子，外表白森森的，看着就吓人，有几间房顶都没有了，只剩下4堵白墙，有几间还算好的。这些房子当然没有人敢住呀，但是为什么不拆掉呢？还有我不明白的是，为什么要把医院设在那个地方？那个地方叫做红花岭，其实是在一个山沟沟里，阴森森孤零零的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离最近人的家里都有1里多地，更严重的是那里根本不通公路，只有一条土路相通。你见过不通公路的医院吗？我不知道这样子的医院怎么能抢救病人，不过那里确实曾经是医院，这点千真万确。我小时候就听说那里闹鬼，传得神乎其神，好多人都说亲耳听到那些空房子里晚上有说话的声音。而流传最广最恐怖的故事是，有人说晚上路过那里，看见2个穿白衣服的人抬着一口棺材从房子里出来，沿着小路往山上去了。这也难怪，毕竟矿山死人的事情还蛮多的，一些鬼故事肯定是有的。别看现在矿难厉害，其实那时候更厉害，只是没有电视也没有因特网，没人知道而已。而且矿山还有一种职业病，现在叫龟飞病，那时候叫西飞病，是不治之症，得这病的人好多好多，天天在那里咳血，慢慢的就咳死了。我爸爸的这位朋友是典型的猛男，人高马大，身体壮实如牛，根本不信这些邪。他聊到他做的这些梦都没当回事， 觉得是瞎扯，然后呢，两个人就在那里瞎扯了好久，天黑了，那个人才回去睡觉。第二天下午4点多的时候，矿上传来不好的消息，说是出了事故，死了一个人。大家都好紧张的，到处打听死的是哪个。不过一下子就知道是谁了，就是我爸爸的这个朋友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带板的那个工头派他到地面上来取什么东西，然后他就坐关龙上地面来。关龙啊，就跟电梯一样，只不过是工业上用的，可以装人也可以装货物。当他快要升到地面上的时候，关龙突然失去了控制，直接摔到了井底。井的深度有300米，笔直的全是梆硬的石头，那不就相当于从100层高的楼上跳下去一样啊，可能还要严重一些。你想象一下那个人摔成了什么样子啊。我听说一群人把他从井底抬出来的时候，都被眼前的样子吓死了。那个人的两条腿没有骨折，而是插进了胸腔，留在外面的只剩下一小截小腿了。听到这里，我爸就想到了前一天晚上看见的那个小矮人，觉得这个小矮人其实就是他。不过还好了，我们家之后也没发生什么异常。他死了之后，他家里也没有听说发生什么事情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没有了。文章来源不记得了。这里是九六九的 Podcast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